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4月25号，星期三，农历3月初10，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本市白天以晴为主，大气透明度较好。午后南风4级左右，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非常的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另外空气比较干燥，请注意出门及时补水及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1度。未来3天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所以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本时段环线车流明显上升，东西部环线车流主要集中在南向北方向。北部地区2-3环的东段东西双向车行缓慢，北五环肖家河桥以西的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排队。南4环公益西桥以西西向东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安全。 揭秘中国历史第一位女富商的传奇人生。历史题材话剧《怀京台》即将上演，这位中国最早的女企业家到底多么富可敌国呢？女商人与秦始皇之间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今天7:45，城市文化范儿的访谈部分，我们就来说说看。当时的巴清富甲天下，那您知道他是靠什么发家致富的吗 ？A. 钢铁 ，B. 丹砂 ，C. 雄黄。 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要为您揭秘中国第一位女企业家的传奇故事。那么这位女企业家叫巴清，您知道她是以什么发家致富的吗？钢铁、丹砂还是雄黄呢？很富有那个年代的特色哈。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北京曲剧团提供的怀清台演出票2张，去现场感受巴清的传奇人生吧。来，赶紧开动脑筋，一会儿我们来揭晓答案。因为这个怀清也是巴清的这个名字，所以呢，来，有关他的人生的传奇故事，一会儿我们来跟您详细的说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方面的最新消息。94朵钢铁花伞组成的花海，沿着一个微微倾斜的壳体徐徐展开，人们信步走在伞下，便会情不自禁地被这片花海所吸引。这就是2019北京世园会的核心建筑之一国际馆，也是园区内面积最大的场馆。昨天国际馆室内18朵花伞已经全都吊装完成，整座场馆预计将于今年的9月30号竣工。 北京世园会期间，国际馆将作为国际范围内参展的国家、地区和园艺组织的室内展场，承担起园艺和植物会八方之友的重任。4月23号是第23个世界读书日，国家图书馆发布了第13届文津图书奖，《太空日记》、景海鹏、陈东、《太空全纪实》等9种图书获奖。这本书呢，为读者全面揭秘了神舟飞船和天宫2号空间实验室的情况，堪称中国最权威的航天人故事。另外，读者还可以通过国家数字图书馆 APP 试读或全文阅读本次获奖及推荐的图书。同时，国图官网也推出了文津专题页面，为大家推荐优质的电子图书资源。北京红楼电影院变身为了藏书楼。西四的红楼电影院曾是老北京的美好记忆。日前，这家有着70多年历史的影院变身红楼藏书楼，为京城又新添了一处文化景点。新落成的红楼藏书楼不同于传统书店，而是集私人藏书楼、公共图书馆、实体书店于一体。它最大的特色在于所藏的书籍来源于社会公众，包括已故的知名专家学者全部或大部分藏书，本人、作者本人的著述以及藏书，还有机构的精品藏书、个人有价值的藏书等等，既可以供人们借阅，也可以购买。最近由有办学院主办，以中国舞中国梦为主题的第一届中老年人才艺大赛在太阳宫公园圆满落幕。来自北京各区54支队伍，近1000名中老年人汇聚一堂，上演了一场听觉与视觉的盛宴。有办学院专注于银发教育，本着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办的宗旨，为中老年人搭建学习、活动和交流的平台。目前已经走进了北京多个社区、养老机构及相关社会组织。未来有办学院将与各社区深度合作，共同开展回顾改革开放40周年的系列活动。再来关注一则展览，大道成器国际当代陶艺作品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来自18个国家的69位当代陶艺家齐聚一堂，展示中外陶艺精品83件，呈现东西方艺术家对陶艺的不同体验和思考，使这场展览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外陶艺的切磋与对话。作品按照融合延伸、见微知著、向外之韵、聚集拓展4个单元进行展示，涵盖了不同陶瓷形态、不同观念和不同制作技术。展览将持续到9月9号。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每年的4到5月是青海湖鸟岛的最佳观鸟季。观鸟季，数以万计的候鸟从南方飞到青海湖鸟岛繁衍生息，场面壮观，每年都吸引着大批游客。但是今年由于青海湖湖水上涨，造成景区的基础设施损坏，无法进行旅游接待。4月17号，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发布了鸟岛景区将停止对外营业的通告。不过，为了满足人们的观鸟需求，全国第一个鸟类湿地的慢直播平台“鸟岛慢直播”在青海网络广播电视台上线，大家通过手机就可以24小时在线观看鸟岛直播的美景，领略别样的风采。而国外的一处旅游胜地也将关闭，菲律宾旅游胜地长滩岛明天将迎来为期半年的封闭整治，整治期间游客不得进入长滩岛。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长滩岛居民和工人可以出入，住在岛上的外国居民需要到移民部门重新验证身份，随后才能上岛。另外，来自菲律宾阿克兰省16座城镇的大约300名工人将参与长滩岛生态环境的修复作业，拆除违规建筑，拓展公路，以恢复当地的海洋生态和旅游环境。巴西的巧克力制造商巧克力屋最近推出了一个由全巧克力制成的屋子，经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人员认证为世界上最大的巧克力雕塑。这个巧克力屋位于乌贝拉巴市，重量超过了1万千克，它高2米4，面积有15平方米。整个屋子由黑巧克力砖来搭建，以液态巧克力将各部分粘接在一起。屋子内火炉、平底锅、椅子、书桌等等应有尽有，就连平底锅上煎着的鸡蛋也是巧克力。这些作品出自巧克力大师 亚历克斯·毕晓普之手，个个生动逼真，栩栩如生。目前这座巧克力屋陈列在博物馆内供游人参观，而它也打破了3年前由中国浙江省嘉兴市创造的记录。再来说一件国外的趣闻，新西兰一家影院发布穿衣提示，禁止观影者穿睡衣进影院。这项提示是这么说的，您要穿着得体，简单干净，别穿睡衣、睡袍和脏的长筒橡胶靴，不管它们多可爱。这件事儿在网络上引起广泛热议，不少网友在影院这条提示下留言表达支持，并表示超市也应该提出着装要求。其实这家影院之所以发布这条提示，就是因为管理者发现穿睡衣来观影的人越来越多，而另外有一些人穿着脏靴子进影院，也会弄脏了地面。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2018年北京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今天开始，到5月4号在北京市顺义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预计80万名观众参观。车展期间呢，京城高速出京方向火沙路出口将视情况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封闭期间，除了持有车展专用车证、管制道路内小区居民、单位车辆通行、单位车辆以及公共汽车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那么请市民朋友规划好出行路线。那么这些刚才说到的这些车辆呢，都持有专门的这个车证。另外，展览期间公交集团还开通了一条停车场接驳专线和一条返程的疏散专线。新国展周边的常规公交线路也会在客流高峰日运力增加10%，方便大家车展出行。停车场接驳专线和返程疏散专线在各发车站点都安装有车展专线车的站牌，每部运营车也统一在前风挡位置摆放了车展专线车标志，方便大家识别乘坐。具体的信息您可以登录公交集团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今天北京交通广播车展特别报道暨品牌换新活动也将同步开启，将继续在媒体区黄金位置搭建超过300平米的2层展台，进行形象展示和现场直播。车展期间，汽车天下、1039交通服务热线等节目都将在车展现场因视频同步直击盛况，访问汽车业界的风云人物。由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组成的金话筒看车团会在每天中午走入展馆，坐上展车，在易直播等视频直播平台上用手机直播手段新颖生动地来介绍车展的亮点。另外，交通广播结合本次车展特别策划了2018北京国际车展必看展台活动，通过前期听众投票评选本届车展北京市民最关注的品牌展台，并向获得必看展台的品牌授牌。车展现场的听众和观众只需要扫描各品牌展台前的必看展台奖牌二维码，完成打卡就能获得红包和实物奖品。借助车展这一汽车交通领域的盛事，北京交通广播全新的品牌形象也将在车展开幕当日换新亮相。本周日即将迎来五一小长假，最近北京市旅游委推出了畅游京郊五一春游季四大主题线路，主要包括休闲步道仙氧之旅、特色村镇欢乐之旅、精品民宿休闲之旅、最美公路自驾之旅。其中旅游委推荐了顺义五彩浅山登山步道、博业谷神堂峪景区木栈道等10多条休闲步道，百里山水小镇、千家店等10多个小镇也可以供游客选择。这些信息您都可以通过北京旅游网来查询和了解。公路自驾方面，目前京郊门头沟、昌平、平谷、怀柔、延庆等5个区启动了全域旅游示范区规划建设，其中109国道北京段、范祺路、古龙路、怀黄路、昌赤路、红景路、妙峰山路等自驾线路是游客非常喜爱的去处，也推荐您去看一看。再来关注最近的演出，为您推荐一个经典默剧，菲利普·比佐带来的《寂静》将于今晚在蓬蒿剧场上演。寂静是感情的语言，也是回忆的语言，爱的语言。一张白面，一袭白衣，凝练半个世纪的优雅、干净、精准，如诗一般的动作。默剧大师菲利普·比佐的经典之作，也是曾经在蓬蒿剧场收到掌声最多的演出之一。